咁開始咧，咁我介紹一下自己先啦，我叫阿石。咁其實我就本身都做緊嘢嘅，咁因為本身之前都有參與一啲運動，咁就識咗一啲朋友，佢哋就今次就李白樓嘅朋友就招募咗佢一齊做義工做呢個訪問，咁我先會一齊去做呢樣嘢。咁主要我哋係想了解一下，因為平時即係無論主流媒體好啊，或者啲網媒都好，咁佢哋報導嘅時候通常都係一啲主要集中喺啲訴求上面，一啲大啲即係集體啲嘅想法同埋聲音咁樣。咁但其實我哋覺得都好想知道究竟個別參與或喺運動入面嘅人佢哋各自嘅想法係點樣，咁所以就會有呢個訪問。咁首先問一下一啲關於實際參與經驗嘅問題先。咁你哋係幾時開始參與呢個運動？ 我諗我應該9月30日開始就過嚟呢度坐啦， 即係旺角呢度。 係啦，就係去咗旺角，金鐘就去咗兩次咯，好少去，咁去旺角多咯。 好，咁你嚟旺角嘅頻，即係大概一個禮拜會嚟幾多日啊？咁樣，咁多數係會留守啊，定係可能都係你坐？ 坐幾個鐘嘅，咁嚟一個禮拜，我諗3-4日到啦。係咯，即係唔係日日嚟噶。 你本身係做緊嘢定係？ 做緊嘢嘅，咁所以就唔可以即係全日嗰啲留喺度就唔得啦。 唔好意思，我唔記得咗問你哋叫咩。 我姓陳嘅。 陳小姐， 我姓鐘。 鐘小姐，咁你咧？你 我再遲啲，因為我應該大概10月3日之後咯。 10月3日。 之後就開始落嚟旺角。一個禮拜我諗2-3日都會有落嚟嘅，但都唔係留守，都會係行下坐下2-3個鐘咁樣嘅狀況。 即係都係旺角為主。 係啊，主要旺角咯。 明白。唔好意思啊，我聽。咁另一啲就係想問下，即係你哋會唔會喺呢個運動度或者落嚟嘅時候識到啲朋友啊，或者係有啲咩特別嘅參與嘅經驗咁樣？咁你哋本身識唔識嘅？ 唔係，我哋本身識嘅。 本身識嘅， 但我就冇特別識到啲咩朋友，因為我通常都係自己喺度睇書啊，或者有時聽下人哋講嘢，即係有啲人開麥咁，我走去聽下講，就冇話特別要認識邊啲人。即係因為我都係其實自己意願咯，即係我中意嚟就嚟，唔嚟就唔嚟咁樣嘅，係咯。 咁你咧？咁你？ 其實個情況差唔多，咁冇話去特別去認識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咁但係我都會係普遍係落嚟聽一下啲人嘅意見啦。坐喺度，即係另外一種當算係支持嘅取態啦，係啦。 咁你哋之前即今次運動係因為咩原因會落嚟？ 咁當然因為嗰87枚嘅催淚彈啦，咁同埋覺得真係政府今次好過分咯，咁所以我覺得要出嚟支持一下啲學生。 鐘小姐咧？ 係啊，都係咯，其實咁同埋呢個原因之一啦，第二個原因就係個對抗嗰、那個。啲藍絲啦，係啦，而家就當佢哋嘅態度真係好過分咯。即係當件事其實唔需要係去到咁極端嘅時候，我就覺得有需要出嚟支持一下啲同 學。明白。咁你之前會唔會話有其即係一路都有關注開呢啲咁樣嘅社會運動嘅嘢，或者直情有即係參與開，定係其實今次都係第一次啊？ 我諗即係你話遊行嗰啲就之前有試過，港市發唔到牌嗰次我冇咯。咁但係之後都冇啦。咁呢次係第二次咯。 即係港市嗰次係第一次。 係啦，因為其實我比較中意一啲冇政治團體參與嘅活動咯。因為我會覺得有啲政黨喺度嘅話咧，就會有少少即係我其實因為我對啲政黨就冇好感嘅。咁我就即係會比較衰啲型，我哋好多都係政棍咯，即係都係揾飯食嘅。咁所以我一見到有嗰啲嘢、嗰啲咁嘅政黨參與咧，我又盡量都好唔想接觸咯。但係即係新聞媒體，但即係你叫我要行出嚟嘅話咧，我就唔會咯。即係比較抗拒一啲。 咁但係有冇話因為啲咩具體嘅嘢，即係冇特別有，譬如有啲咩特別咩事例令到你覺得呢啲政權 咁即係首先咁啊，民主黨係已經出賣咗選民先啦，佢喺個西環嗰度。咁同埋另外，你會真係喺度睇到佢哋喺立法局開會。咁泛民其實有時都點講啊，都本身我哋自己又唔團結啦，又和動啦。咁有時你會喺一啲議題嗰度係，我會覺得佢哋即係搞錯咁啊，你唔贊成，所以我就覺得唔可信咯，佢哋。 咁同埋頭先即係你話即係雖然你會因為唔信任佢哋就唔會參與一啲由佢哋發起嘅運動，咁即係但係你都會留意，即係喺冇參與嘅時候你都會留意一啲咁樣嘅嘢。咁你有冇話特別係邊一個位或者邊一個議題開始你係會開始關注呢啲政治或者社會嘅議題，定係其實你 keep 住即係自開始嗰次咁樣都會？ 咁睇即係一直新聞就會有睇嘅，咁但係你話好超級好關注咧，就我諗應該係上次立法局選舉開始，我就因為電視好多嗰啲宣傳啲議員啊，嗰啲即係咩港台咪有啲即係大家啲係啊辯護嗰啲，就開始喺度睇啦。跟住再開始到，因為嗰次我有投票嘅，咁跟住我就開始再睇翻我投嗰啲人佢哋究竟做緊啲乜嘢咧，咁就開始睇一睇。到跟住港事發唔好排，我就開始覺得呢個政府係完全即係不可理喻、不知所謂咁樣。跟住開始就一路睇啦，到呢個東北呢個撥款啦，已經超級過分喺度剪布啦，咁開始已經係非常憤怒啦。到而家呢一次咁樣對付啲學生，簡直我覺得係已經忍到一個極限咯，所以已經係要出嚟。 咁鐘小姐咧？ 我呢次只係第二次啫，其實對上嗰次其實就係23條遊行。 即 係2003年係啦，跟住其實我唔係，我其實都算係一啲政治冷感嘅人咯。咁但係我覺得喺呢啲事情嘅時候，必須要表態咯，係啦。 咁即係2003都係你首次比較關注政治。 第一次咁覺得自己咁勇敢去一個表態。 但係中間就冇特別參與其他 嘅。冇特別。但係我諗我睇嗰個程度就冇佢咁多，我即係如果佢係有80%嘅話咧，其實可能得40%關注或者留意咯，係啦。 咁你哋參與嘅時候，即係身邊啲朋友啊、認識嘅同事啊，或者屋企人，對你哋參與或者對呢件事有啲咩睇法？咁你哋即係同佢哋之間又會唔會傾呢啲嘢咧？如果有嘅話，又會點樣同佢哋溝通？ 咁我咁我屋企基本上藍絲嚟㗎啦，係好反對我出嚟嘅，即係就會覺得叫我咁多事啦，即係唔好理事。咁啲朋友都好冷感啊，佢哋都係冇啊，繼續飲飲食食啊，咁嘻哈哈咁樣咯。咁啲同事都係唔支持嘅，好多都。咁所以我都係好低調咁出嚟，即係屋企趁屋企人唔知咁先出嚟。 即係都唔會特別同我哋講呢啲樣嘢。 唔係同我阿媽有講過，但係講到反咗面咯。咁所以而家我阿媽都唔會同我講呢方面嘅，咁我都盡量唔提咯，亦都唔會俾佢知道我其實每好多時都有出咗嚟咯，係啊。 咁你咧，仲成？ 我個情況就係同事就冇乜點講啦，朋友又係依然 Facebook 都係飲飲食食自拍啦。如果屋企人嘅話咧，其實我有傾嘅，咁但係當你發現佢哋其實都係好固執地覺得啲學生係搞事嘅時候，咁我就會就選擇唔再繼續堅持咯。但係我就會嘗試同年紀細啲嘅小朋友去講，即係去我。其實都唔係講嘅，其實都係想睇下佢哋會係諗緊啲乜嘢咯。尤其是即係啲中學生嘅取態，其實都幾有趣嘅。其實佢哋咁，所以我會轉向就年紀大嗰啲，其實你就已經唔會可以改變到佢哋嘅思想噶嘛。你亦都唔會可以同佢有一個平衡嘅對話嘅時候，就會同啲小朋友即係年紀細啲嘅去理解佢哋究竟係諗緊啲乜嘢。 咁翻翻去頭先，即係問起話你哋有冇喺度識到朋友咁但係即係你哋都係通常都可能一齊落嚟，或者都唔會特別去識其他人。但係咁呢度都好多唔同嘅嘢發生噶嘛，即係創作嘅又有啊，即係頭先聽你講，你都會聽佢哋講下開麥講嘢啊。咁其實你哋即係喺呢個成個過程入邊，有冇啲咩特別嘅經驗係 你哋特別記得，或者你哋覺得即係以前原來之前都冇諗過會有呢啲嘢喺度發生嘅喎，咁樣。 我唔係好明白個問題嘅，其實。 我都明白，即係譬如係因為其實今次都好多人都會覺得啊話呢個運動同以前好唔同嘅，即係好多特別嘅事情發生咗，無論係抗爭嘅方式又好啊，或者係落到嚟之後發覺人同人之間嘅一啲互動係。我真係冇諗過，原來香港人係可以咁樣嘅，咁樣即係有冇一啲咁樣嘅瞬間或者事情令到你咁樣，即係冇參，即係雖然冇特別識朋友，但係會唔會參與下呢度發生嘅其他嘢咁樣，一啲參與呢度發生嘅事嘅經驗啊，純粹。 咁都有嘅，即係譬如大家都會覺得香港人好冷漠，即係旺角啲人好衰啊咩，但我又覺得我嚟咗咁多日，我又唔覺咯。咁因為有一日就光復旺角嘅，咁嗰一日就 十七號 嗰日，咁我其實有落嚟嘅，仲其實喺惠豐嗰邊嘅啫。咁咧就有個男士又俾人噴中咗招啦，咁啊噴到成身都係，咁我就得翻張紙巾咁啊幫佢抹啦，跟住之後咧抹極都係嗰張，跟住就個阿叔就非常好人咁樣就成包俾咗我。跟住俾我之後，我就望一望佢嚇，咁、你咪冇咯。跟住佢話：，我唔係啊，咁樣就走咗。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好多香港人都係咁咯。即係其實佢哋可能個表面好cool啊，好似好唔在乎，其實都好關心人嘅咯。即係雖然真係好少嘅事嚟嘅呢一啲嘢，咁但係我嗰下都感動到好想喊嘅，係真係會咯。即係平時你睇下，可能你有時行條街咁樣，大家都好即係點講啊？ 好冷漠，即係自己 好顧自己啊咁樣，但係嗰一下就真係覺得，原來喺有事發生嘅時候，香港人可以好團結。同埋我都覺得呢度啲即係留守者都好保護啲即係市民咁樣咯，因為有一次係其實我係坐咗喺度，係坐咗瞓著咗覺。咁但係跟住無端端我就 feel 到有啲嘢喺我面前，跟住原來係有一個阿伯就俾咗張證。佢就係啦，就話你用啦咁樣，跟住我話唔使啦，其實我瞌一陣，我話唔好啦，你用啦咁樣咯，即係我冇諗過咯，即係其實我真係不自覺咁樣瞌著咗嘅啫，咁但係個阿伯都非常好人咯，係咁，所以我就即係幾 warm 嘅呢啲事。 即係主要都唔係一啲討論或者其他嘢，都真係呢啲比較唔係語言上面嘅互動多， 因為我就好少有談討論咁，所以。因為其實我講嘢唔係好叻，咁咧我又成日好易講話會燥底，所以我都係覺得自己唔好講咁多咯，係啊，即係因為如果有時嗰啲人如果持反對意見，真係講講下，我真係會想同打交，所以我都係覺得自己要冷少少，即係聆聽就好啲，係啦，唔想再生事。 咁你 其實都係十七號嘅，不過我就同佢喺唔同嘅位置，佢喺惠豐，咁我就同另外一個人咧，其實就喺銀行中心。咁原本都冇事嘅，原本其實都係好多人都係咁樣坐咗喺度，咁係突然之間我坐咗喺呢啲位置咯，貼埋即係呢啲花叢嗰度。咁其實同一時間咧，我嗰個位置其實好多女仔喺度嘅，咁大家都。冇乜大嘅舉動，冇咩大嘅即係突然之間擾攘嗰啲情況。咁係突然之間喺對面馬路嘅警察，唔知佢發生咩事啊！一排突然之間唰一聲咁樣那個 警棍 係啦，咁 show 咗出嚟，係一啲好叫咩咧？應該叫恐嚇一啲好強勢嘅舉動咯。咁其實咧，跟住之後就係後面啲男仔咧就話：，你哋女仔行開咁樣。咁我就覺得啊，其實香港男仔都可以好 man 嘅喎。咩平時你唔會覺得啊，香港男仔原來咁 man， 同埋可以咁保護人，係咯。跟住之後發生就係、係咯，佢嗰邊開始就有啲衝突啦。咁跟住其實我就已經褪到好後啦，褪到去近。地鐵站嗰啲位置，咁其實就因為我就係咩都冇，就係咁樣娛樂又冇啦，口罩又冇啦，咩都冇咁樣就咁即係佢哋就已經叫呢啲你哋呢啲女仔，你哋就褪去一啲安全嘅地方啦。咁跟住就係係咯呢啲，即係跟住我真啊，原來香港男仔真係可以好 man， 可以好有承擔嘅呢個反應。 但係都係好似陳小姐咁樣，係冇乜直接咁樣同其他參與嘅人溝通咁樣。 冇㗎，其實，但係嗰陣時喺度大家等啊，定係留守嘅 對峙咧，應該講 留守對峙緊嘅狀況嘅時候，大家其實個情況係好融洽㗎，即係大家會係好互相即係支持啊，冇事嘅，大家即係可以，即係喺嗰刻其實係大家其實係好輕鬆㗎，你係會即係無端端會講下笑啊，大家即係輕鬆一下。咁其實個環境唔係大家見到咁惡劣咯。我嘅比較牙齒 痛，好痛，我又係冇紙巾咯。 唔緊要，唔好意思，我即係個人係異常嘅牙齒。 咁跟住第二啲想問嘅就係、是一啲即係其他人嘅批評啦，咁樣咁就係、是、其中一個好常見嘅就係話即係有外國勢力影響啦，咁你覺得可以點樣回應呢啲人？ 我冇啊！你指明邊一個國家啦，首先咁你外國你知啦，好大噶嘛，幾我即係數唔到佢應該而家個世界有幾多個國家啫。咁你即係大家都係成日講咩？ 簡單啲可以195， 即係咩英國、美國咁，我會覺得點解淨係識呢兩個國家嘅？大家好似即係唔俾印度得唔得啫？人哋印度而家嗰個即係 GPA 嗰啲咪排第三啊嘛，全球咁唔得嘅。咁又或者再其他或者可能再少啲國家咧，咁得唔得咧？但是大家永遠都只係英國、美國咁樣喎，真係即係我好費解咯。你同埋即係你話有冇外國勢力，即係可能有啲，可能有某部分會有嘅可能，但係真係好少咯。即係我會覺得大家係自發嘅比較多咯，即係憑良心出嚟做事嘅會多好多咯。 點樣回應啊？冇啊，冇回應咯。我覺得呢一個即係係。呢啲污蔑係我唔需要理佢咯，我覺得，因為其實如果我哋自己有落嚟，你其實都見到所有嘢都係市民自己捐嘅，咁我覺得我唔需要理呢啲嘢咯。你即係當你話 WhatsApp group 都可以係一個外國勢力嘅時候，咁叫大家唔好用智能手機啦，係咯。 咁你一個批評就係話咁你哋想爭取一啲嘢，你就要即係爆條街阻住人。咁唔通你但係爭取其他嘢，即係譬如話你要同志平權，或者你要標準工時咁樣，你又次次都要出嚟佔呢條街咧，咁咪唔得點咁樣？咁你會點樣回應，或者點樣？你會覺得其實自己點樣會認同今次呢一件事係需要用到呢個手段，或者點樣會覺得呢個手段係有效咧？ 嗱，咁因為首先咧，遊行就已經每一年都遊行咗，遊行咗好多年。咁你大家睇唔睇到有啲咩效用呢？咁又好似冇乜喎。咁你最勁嗰次都係23條啫，又怕。咁話再嚟嗰次都係國教嘅啫。咁已經冇咯喎。咁講事嗰一次，大家已經係好多人走咗出嚟。啲師奶即係平時已經唔關心時事嘅師奶都走埋出嚟，但政府都依然可以無視，繼續係唔俾呢個講事發牌。咁你已經覺得呢個政府係？已經覺得係好似遊行對於佢嚟講，佢應該係覺得 可以 唔會再理你啦。你咪遊咯，遊飽咗關咩事？咁咪佢就翻去瞓覺咯。咁所以想換一個另一個試下佔領呢個方式又得唔得咧？咁其實每一個方式大家都係試嘅啫嘛，唔知得唔得㗎？咁可能今次佔領完唔得嘅，咁咪再諗一個方法咯。咁即係我會係咁諗咯。 你咧？ 我覺得係冇辦法中嘅辦法咯。是一個嘗試，而大家亦都可以堅持到的話，我覺得是大家預想以外的另外一種成功咯。 咁其實即係頭先都聽到你講話，你哋即係冇預想到會咁樣成功啦。咁其實即係而家都成日話會清場啊咁樣。咁其實如果真係出現清場，即係無論佢係以執法令嘅形式啊，定係以警察直接出動嘅形式去做，咁你哋如果遇到呢即係見到清場嘅時候，你哋會點樣做咧？即係可能有唔同嘅講法噶嘛。即係有啲就話咁佢清完咪再翻翻嚟咯。有啲就話咁可能去第二度流動嘅形式又好，或者其他形式再佔個唔同嘅地方，亦都會有啲人就話咁去翻金鐘咯，或者唔一定要繼續佔領嘅，可以用其他嘅形式去再做。咁你哋自己覺得 你哋自己會選擇點樣做去回應呢？咁第二個就係、是、即係無論係咯、啊，問你呢個先。 哇！呢、這個問題我要睇一睇到時嗰個禁制令佢又點樣喎？因為你知佢有時個禁制令又話留喺馬路，又話你犯法，咁有啲又話唔係啊，禁制令我淨係剪某一段。咁樣，咁我要睇下佢禁制令點玩先，同埋我要睇一睇翻旺角呢一度呢班村民究竟佢係會繼續留喺度啊，定點？即係如果佢哋仲有人繼續留喺度咧，我都會繼續出旺角嘅，係咯。即係其實講真，金鐘我就可能唔會去嘅，因為始終即係一嚟旺角就比較方便，咁同埋金鐘個氣氛同旺角又有啲唔同。咁我自己本人就比較中意旺角呢一邊多啲。 其實嗰個唔同係你覺得有啲咩唔同？ 咁旺角始終嗰、那個即係好似個戰場咁咯，少少每一刻你都要好留心，究竟因為隨時真係會有個藍絲走出嚟，係唔知道對你做啲乜嘢咁，同埋啲警察又隨時唔知道突然間挑釁你，咁又跟住大家好緊張總之咁樣咯。咁我相對下咧，咁金鐘個氣氛係比較緩少少嘅。咁我比較覺得旺角好似需要多啲。 其實個狀況都似，因為其實本身我自己住香港島嘅，咁其實我落金鐘其實係方便，係好方便。但係我會覺得旺角呢邊係需要人咯，因為佢呢度好似好亂，但係其實亂中有序咯。咁同埋會係即係我都會覺得係一個好安全嘅地方。亦都係因為需要人咯。你其實成日都見到好多事，點解會好似好亂，好多問題發生？其實佢哋就係因為見你依個人多嘅時候，佢哋就會 take action。咁我可能留低嘅時間足夠，但係可以拖延到佢哋去清場呢個舉動，我覺得就係達到我嘅目標咯。 咁如果真係清場，你會點做？ 要看看他什麼時間清場，因為我們都要上班的，其實即隨時可能我們放工的時候他可能已經清了，又或者是已經那個狀況你下來都做不到什麼的，那可能就要看回當時的實際環境。但是如果是可以清完都可以，我們即需要我們佔回來，其實我們都會下來。 即係主要都係睇下大家會做啲咩嘢，你都會支援，盡量支援咁樣，就冇特別嘅 prefer 嘅做法。 類似 backup， 即係可以即係算係 backup。 即係有啲咩事咁，係幫人，即係幫人。 即係其實等同十七號嗰日一樣咯。其實大家都覺得其實旺角好早已經係應該要清場，咁但係其實十七號點解會有十七號嘅事情發生？其實因為之前又係一輪嘅亂，咁所以大家係落嚟。撐嗰種嘅心態比較大咯。 咁即係頭先涉住想問嘅就係、是、咁，即係無論清唔清場都好啦，咁樣咁你哋覺得即係呢個運動咁樣即係繼續落去嘅可能性會係點咧？即係你覺得可以 last 唔 last 到落去啊？同埋如果繼續落去嘅話，嗰、那個形式你哋想象會係點樣咧？即係會繼續好似而家咁樣定你哋會唔會覺得會有啲咩可以再唔同啲啊？同埋你哋即係諗覺得自己係咪都會繼續以呢個形式參加，定係會有啲唔同嘅方法繼續參與咁啊？ 咁我真係想象唔到究竟仲可以點樣突破到呢個僵局咯，老實講。即係我會覺得，如果突破到應該做咗。咁至於你話我諗我都應該繼即係嗰個佔領仲可以繼續俾我喺度嘅話，咁我會繼續喺度咯。因為講真，即係嗰個好似有啲人會升級話咩圍爐和道啊咩咩咩嗰啲，我自問就真係做唔到啦嗰啲。即係我會因應我嘅能力去做咯。咁我能力係即係只可以選擇一個佔領嘅方式，咁我會繼續喺度做。 其實要大家翻屋企，唔好再佔領。其實最簡單就係政府有回應嘅啫。咁如果政府有一啲實際啲嘅 action 去回應到大家，咁其實大家就已經會好乖咁翻屋企噶啦嘛。咁另外我今日就睇到有啲嘅建議，就係大家散落十八區嗰度去做一啲即區內嘅 宣傳 啊嗰啲。咁其實我都覺得呢一個可行嘅，因為 終不是個個區都那麼 well educated， 都會有舊區，其實那些舊區才是其實最需要有這些的聲音去教育一下個區的人。我覺得這個都可以是一個可行的方法，但是我覺得佔領都是有需要的。 咁你頭先啱啱講起，即係去同啲唔同嘅人溝通。咁你覺得其實即係我哋咁樣喺度參與入邊嘅人，同埋出邊嗰啲，即係無論佢係藍絲又好，或者唔同嘅原因反對嘅人又好，或者甚至乎佢唔係反對嘅，咁可能有啲只係唔想理，或者完全就冇留意，又或者係認同你，但係又覺得不認同你的方法，或者覺得自己很無力，不參與，不想參與，即是這些不同的人，你覺得運動的參與者跟他們的溝通重不重要呢？還有你們覺得可以，即是你自己覺得可以怎樣做，或者有沒有實際經驗跟這些不同的人去溝通的時候會怎樣呢？ 實際經驗 不一定，或者你純粹覺得，即是首先你覺得重這個部分重不重要，即參與者和其他沒有參與的，無論贊成的或者反感的溝通， 溝通是需要的，但是用什麼方法或者用什麼技巧是需要去試的。 咁溝通是我覺得要的，不過 我有少少覺得怎麼說呢，其實要醒的應該醒了，我會覺得冷感那些人其實他們都那個成效，我其實即我不反對他們做這件事，但是我不會怎樣的成效，我不會太有期望對於，因為講真的，我只見我的朋友，我其實已經在 Facebook 成日都 like 一些這些這樣的新聞啊，或者發抒發的感受，沒人理我的，可能有些 friend post 那些什麼去哪裡旅行啊，哇幾十個 like， 即是我會覺得那些不醒的人就真的不會醒，即係已經呢件事情已經發展到咁嚴重，係喺度癱瘓個交通，即係大家都講到咁有影響，又話咩個經濟有影響啊，依樣又有影響。但係即係我身邊有啲咁嘅政治冷感嘅 friend 都係繼續喺度瞓緊覺嘅話，咁我覺得就係唔睇，即係點講，唔會有期望咯。 即係頭先你，即係我聽你就話用即係醒覺呢一個咁嘅醒咗呢個咁嘅比喻，咁你覺得其實點解，即係點解有啲人好似你哋咁樣係會有呢個醒覺嘅嘢，但係有啲人冇，即係點呢種咁樣嘅醒覺經驗係冇方法可以複製到落佢哋嗰度？ 有冇？唔係，咁有啲可能係心淡嘅，我覺得係，即係有啲可能係以前好留意咁啊，咁啊可能對於某一啲團體又好心淡，咁就慢慢唔想嚟啦。咁有啲就覺得好煩啦，唔想知咁多嘢啊，即係覺得而家好好地咁咪幾好，有得食，有得瞓，有得住咁。即係同埋有啲佢哋都已經係即係結咗婚，有老公養，唔使出嚟做嘢，咁覺得而家個狀況好好啊，做咩要搞要破壞佢啫？即係覺得民主已經唔重要啦咁樣咯。即係我會覺得好多呢啲人。即係佢哋停留喺一個好低嘅層次咯，都係就係總之你有飽飯俾佢食，有屋俾佢住，有個老公俾佢，哦咁啊好滿意噶啦，就係咁。即係佢哋唔會再識得再深層次少少去追求一啲即係自由啊、民主啊各方面咁嘅嘢，即係佢哋唔想再喐咯，唔想再跳上去咯。 即係你覺得冇乜方法可以喐到佢哋？ 我真係唔知點樣啊，因為即係如果點講咧即係我其實好想靠我自身去影響到人嘅，但係即係我又唔想咁夾硬咁逼佢哋話一定要認同我，咁我就唯有自己多啲即係 share 啲 post 出嚟啊，咁睇下博下佢哋會唔會睇，咁但係我覺得好似感染唔到身邊嗰啲人，咁我都唔知道應該仲可以用咩方法，咁我又唔係啲咩學者，我又唔可以發表咩偉論出嚟，咁所以我真係唔知佢做到啲咩咯，係啊。 咁鐘小姐， 我其實覺得好多人係知道有問題嘅，即係睇到有問題，但係到佢哋要佢哋去思考呢一個問題嘅時候咧，就唔想理咯。即係譬如你要去話俾佢聽咩叫831人大框架，佢哋就會自己 automatically 要刪咗道門噶啦。咁你其實我覺得係可以講到俾佢聽嘅，就係你要將一啲好難好難嘅問題簡化咯，簡化到 令到佢覺得自己有切身嘅問題咯。即係譬如你啲住香港仔出灣仔嘅，你每日都塞車噶啦。其實你佔唔佔中你都塞車噶啦。咁其實你係咪都應該諗下點解呢一個問題會出現呢？但係佢哋去到呢啲問題，佢哋就唔諗噶咯喎。即係我覺得其實可以嘗試睇下可唔可以喺一啲咁樣嘅位置、咁樣嘅位置去切入，去令到佢哋。你明白而家其實大家點解要佔喺度嘅原因咯？ 咁你有冇曾經用呢啲策略係都有啲效果咁樣？ 冇噶，你係去到個臨界點，你係爭嗰一步踏出去嘅時候咧，佢哋就褪咯。 即係佢哋會願意聽，但係就唔會去行動。 佢會同你講，講到去嗰個位啊，你爭嗰一步，你踏出去咧，其實佢哋就會支持你，又或者佢哋就會明你班人發生緊咩事嘅時候，佢哋就會褪咯。其實我唔會理解佢哋究竟。點解即係嗰一步係咪真係咁難呢？其實嗰一步踏出去嗰一步係咪即係對你嗰個影響咁深遠？係咪即係影響到你每一份工？係咪影響到你每一層樓？其實我又覺得唔係，但係你唔可以理解佢點解嗰一步你唔肯行。但係其實我覺得呢一個可以係即係如果之後。繼續推演下去的話，其實可以嘗試在這些位置那裡切入去。因為其實你說很多中產嗎？其實我又覺得是不是那麼多中產，我又不相信中產就一定離地的，但是反而是一些又未去到中產，但是 有車有樓那些人呢，其實他們那一那個階層那堆人才是最不支持的，我覺得是。其實可以是嘗試在那堆人切入去，即是那個範圍的人 去吸納他們的支持，是我覺得是有需要 的。即是你都還覺得有些希望可以影響到那些人？ 都有的，但是個樂觀指數比較低，即都希望可以成功的，但是 咁頭先聽你講，即係你都會同啲年即係後生啲嘅，譬如中學生嘅傾偈，咁同佢哋溝通嘅經驗，即係佢哋比較多係支持啊，定係唔支持？咁佢哋同佢哋傾嗰時，會唔會同你頭先話同嗰啲半中產嗰啲人溝通嘅經驗係唔同？ 其實個結論會係一樣，但係。應該是話我不會特別去遊說他們去支不支持，但是我覺得是可以引導他們自己去講他們見到什麼。很多時候都是你要自己講，你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麼，你都需要用腦去思考你自己在說什麼。那 他用這個方法去令到他們自己想多一點，成不成功其實這個不得計算，但是你可以令到他去想呢，其實都即係可以係一個進步咯，我覺得。 好，咁第二 part 差唔多啦，咁樣問咗好多。咁最後尾個部分就係問即係對一個理想，即係之後嘅理想嘅社會嘅想像。因為其實即係我諗出得嚟，即係頭先你哋都話係主，即係嗰個誘因係因為政府嘅鎮壓啦，咁樣。咁但係你哋都應該係認同個訴求啊嘛。係。咁你哋覺得即係假設真係我哋可以成功，即係好幻想咁樣，假設性問題咁樣咯，真係有普選啦，特首普選、立法會全面普選、廢除功能組別同埋分組點票，咁你哋覺得如果有咗呢個咁樣嘅理想嘅政制之後，你哋想最想解決邊一啲社會嘅問題咧？ 我諗都係好多即係貧窮啦，我諗咧，即係嗰個社會個 係 啦， 係 啦，個社會嗰個資源實在個分配好唔平均咯，即係永遠都係即係富有嘅人就越富有，貧窮嘅人越貧窮咁咯，即係我希望可以大家嗰個線可以拉勻少少咯，即係個平均一啲咯，嗰個社會個資源分配得係咯呢一方面。 會仲有即係如果譬如你要呢三個你最想解決嘅。的事情 三 個或者想一個 我突然間 或者問一下你先，如果你 三個 想三個解決的， 或者即係你最你即係你出得嚟爭取咁除咗即係普選，固然係最重要嘅嘢，但係咁即係我估都會有一啲嘢令到你覺得，即係令到你哋喺你哋以前令到你覺得哦，原來普選咁重要，係因為有一啲你哋覺得想改變嘅嘢，但係原來以前個制度改變唔到喎，咁你想透過呢樣嘢改變，嗰啲係咩議題咧？ 第一就係議員啦。即係我會覺得，如果是真的可以一人一票嗰個方式的話，其實而家嘅應該一半以上的議員是不會入到立法會啦。其實只要那些人不在度嘅話，其實佢哋可以通過的議題的時候，其實已經可以改善到個實際環境啦。即係貧富懸殊又好，資源分配又好，其實都可以拉翻雲咯。即係你不會見到老人家要去執紙皮，即我知道其實怎樣都不會即刻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的，但是如果你的社會政策是可以改善，不會因為一些政黨拿著票而通過不到一些政策的話，其實這些問題就其實迎刃而解的，即是我覺得。 但會不會有些具體的哪一些問題，或者之前一些好的政策是最想透過這個制度去通過或者是解決？ 東北不要批局撥款咯，係啊，同埋嗰個高鐵不要起咯，真係好嘥錢。你睇呢啲真係大白象工程嚟，嗰個高鐵咁你幾離譜啊！咁啊個即係起起下又燒曬資咁樣，然後又話要用多咩七百幾億咁樣再起喎。喂，大佬話納税人嘅錢嚟㗎嘛呢啲，即係七百幾億我可以做到好多嘢。即係你派俾啲阿婆好有錢㗎啦，即係或者派俾 你個生果金可以加，即係嗰度抽少少，其實已經可以令到啲生果金多少少，其實佢哋就已經可以唔使咁辛苦。 係咯，即係我唔知點解要做一啲討好中央嘅嘢咯。即係我好希望，如果有一個普選到一個特首，佢係可以唔做呢個高鐵咯，係啊。同埋我希望可以取消呢個強積金咯。我就係個，我到而家都係好匪夷所思，因為強積金點解仲有實行？明明已經係好多，即係每一年都會有啲統計喺度話，其實人均每個月都唔知蝕咗幾多嘅錢，係蝕嘅喎，或者跑輸嗰、那個通脹啊嗰啲咁樣嘅嘢嘅喎。但係政府係繼續要喺度做，我都唔知佢究竟做嚟做乜嘢。既然大家都要蝕錢嘅話，咁我好希望可以取消到個強積金喎。 暫時即刻我唔係特別諗到。 咁頭先即係你話嗰啲啊，不如講翻強積金先啦。咁你覺得即係強積金即係你話唔知點解佢會有咁樣咁樣即係點解你平時諗先，我諗啊，點解會有呢嚿嘢？點解咁然後咁透過普選之後，可以實際上點樣可以？ 嗱，因為咁咯，我覺得因為佢就學新加坡咁樣，將個強積金就變咗就可以供一個樓， 退休 係啦，即係或者佢供，即係變咗一個你譬如可能到咗你供到譬如六十歲又好，咁你就可能有一個單位咁樣咯，即係類似咁啦，即係或者你就算供唔夠某個錢，你到時再補貼多唔知兩萬啊三萬咁樣，就有一個單位咁樣，即係變咗一個房屋咁樣可以轉到咯。又或者可能變咗一個，佢好似就嚟又要想整個咩強醫金定咩嘛，咁因為你又將個強積金取消咗，變咗一個醫療保險咁樣，咁樣我又反而比較覺得，即係比較我可以用到啊。因為其實你嗰個強積金真係好無聊。嗱，首先佢就話唔知有幾多%，即係要你投資嘛。咁首先佢話咩投資香港股票市場，咁你投資嗰啲股票咁咩 number 啊？你俾個 number 我望一望，又唔知嘅喎。咁啊投資有咩歐洲市場，唔知乜大陸市場，全部我唔識嘅嗰啲嘢，有咩基金，咁係咩嘢嚟先得㗎？又冇好老統喎。咁啊跟住之後咧，咁就有咩65歲退休先可以拎到。咁唉，我唔知道，總之覺得成個都係億經幾老啦。總之就即係我唔知點解政府仲要繼續推行一個係億經幾老嘅嘢，咁但係大家又好似當會冇嘢咁繼續咁啦，咁係要供噶啦，5%，好似5%啫，咁唔係錢嚟嘅喎。我唔知點解大家好似好反，即係我又反對唔到，咁我唔知道有咩渠道可以反對到咯。 咁普選可以點樣解決頭先你講嗰啲大白象同埋強積金嘅問題？ 嗱，強積金其實可以嘅，我覺得佢可以轉做即係醫療保險啊，或者其他啲保險啊，咁或者直情係大家唔使供啦，咁就做好噶啦，係咪先？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取消。咁至於你話大白象工程咧，其實佢都起咗，咁我都 我都唔知點搞，因為而家洗濕咗個頭，唔知點樣可以搞埋個尾咯。係啊，咁 東北咧尾氣。 東係啦，東北我就希望佢係可以，因為東北你根本你係賣港嘅呢個政策，同埋你做乜起個高爾夫球場？你做乜鬼嘢啫？你個高爾夫球場你咪又喺度討好嗰啲富豪？我又唔信你個高爾夫球場你係俾平民嘅，你咪每人收佢5蚊先咁入場喺度打，唔係噶嘛？咪又一識下啲富豪喺度走去打波，咁做乜嘢啫喺嗰度？跟住又要縮短你嗰個咁嘅界線咁，咁成件事又係匪夷所思，但係又通過咗嘅喎，即係。我覺得呢個政府完全係，總之話、我要咁做就咁做噶啦，我唔理你咁啊，即係完全好似以前嗰啲、古代嗰啲阿爸咁樣盲塞老豆咁樣，我話係就係噶啦，你哋就算點反動我都要話係噶啦，咁樣咯，即係倒退咗封建時代咁樣咯，都係。 咁即係你就覺得，即係到時如果係民選嘅話，咁嗰個議會就唔會 更過。唔係，咁當然嗰個議會制度其實係要改一改嘅，但係咁起碼即係功能組別啊啲乜鬼取消，即係所有議員，我覺得都係。係要一人一票咁樣投嚟嘅，咁同埋我希望嗰、那個即係選出嚟個特首，我哋係可以人民係有權力可以罷免到佢咯，即係好需要咯呢、這個罷免呢樣嘢。咁喂，咁你做得唔好，咁自然要落台噶啦。喂，咁我選你出嚟嘅，做乜唔可以罷免你啫？係咪先？咁所以我覺得係需要改一改嗰個議會制度咯。 咁你覺得如果而家即刻有普選嘅話，最終選出嚟嘅？特首或者議員會係咩？或者你如果即刻俾你有得選，你會選邊個？ 我可唔可以選王維基？ 王維基 呢一刻我係好想選佢咯。 點解咧？ 即係我會覺得佢比較首先佢比較即係貼近後，即係個思想係比較貼近後生嗰代啦。即係你會見到啲高官嗰啲咧，哇！真係好笑嗰、那個致富嗰個咁嘅團體，哇！嗰堆老人家，哇！我真係望完嚇，即係有啲嗰啲，尤其是嗰啲咩榮譽顧問嗰種咩姚宗儒啊嗰啲，哇大佬唔好玩啊！你退曬休，你仲要人哋做顧問，你唔好俾人哋啲老人家退落嚟啦，大佬！即係你睇嗰班人諗嘅嘢，同我哋而家年輕人要嘅嘢， 係一個世界 已經脱曬節㗎啦。你即係我會覺得點解咁多青少年不滿咧？就係覺得你哋高官諗嘅嘢同佢哋後生諗嘅嘢係兩回事啊！即係好似係唔知有個阿葉柳定唔知邊個又話咩侵埋阿學聯去玩啊嘛，話嗰、那個唔記得咗係點嘅 咩 係啦， 定係 係咪選委？ 好似類似啊，選委。喂，人哋而家唔係要侵你嚟玩啊，係要你成個。即係唔係要你取消，即係唔係咁樣嘅玩法，唔係咁樣啊！我唔係要侵埋入去玩，係要你成個玩法係要改變。即係佢哋好似對牛彈咁，唔知你哋講乜嘢咁啊！真係，所以我好想説，即係王維基起碼知道你年輕人想要啲乜嘢，起碼都肯聽，同埋即係感覺上啦，佢比較好似開通啲咯，我覺得係，所以會想説佢。 宋小姐想説邊個？ 其實我個人覺得，其實曾俊華司長其實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人，即當然而家嘅官都是唔係憑良心講嘢噶啦，但係我覺得他有實績咯，即係一啲有實績嘅，咁同埋有啲承擔咯，感覺上係 咯。咁佢即係頭先話佢有實績嘅咩？佢有啲咩具體嘅政績令到你對佢咁有信心？ 具體嘅成績啊， 我記得佢係有講過話咩，應該要污水化碳廠啊，會 係要 即係話東江係啦， 海水化碳 係啦，即係東江水買係貴嘅，咁呢個都係事實證明咗係。係咪唔知嘥咗百幾億定200多億去買個水㗎嘛？ 即係佢都係建議大家海水化淡去繼續即係用呢個方法去供水俾香港。咁我覺得即係你終於都講翻一啲係即係大家一路做嘅 research 出嚟係推俾你睇嘅時候，你係有睇到嘅嘢，即係就唔係再叫大家盲目地去買東江水啦。 同埋佔中嗰陣時，佢都有講過話經濟沒有影響嘅，即係佢算係高官裏面比較肯用少少嘅良心講翻少少嘅人話咯。 又或者係佢一啲語言嘅藝術令到大家冇咁暗咯。即係當大家即係連高永文醫生佢都係出嚟亂講嘢嘅時候，你就會覺得 點解即係大家見到噶嘛？其實啲嘢係點解大家可以即係將見到嘅嘢轉化做另外一樣嘢咧？咁其實即係我就覺得曾司長其實都仲有丁丁係嘅良心喺度啦。 咁但係你覺得最終即係如果而家即刻有普選，係咪真係會選到你哋認同嘅人出嚟？ 我諗我嗰個未必得咯。 我覺得呢啲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做到嘅嘢，因為始終你要普選令到成個制度成熟嘅話，其實唔係一次選舉或者係一次選長官就可以做到。呢啲其實係應該係需要三五七年，又或者係唔知幾多個 cycle 先至可以做到，係啊，先可以一個成熟而又大家係可以好冷靜成熟地處理呢件事。 咁即係我哋而家爭嗰樣嘢係普選啦，咁樣，其實白啲講佢，即係其實係一個少數服從多數嘅民主制。咁你覺得即係喺呢個即係我哋達至到呢個我哋而家追求嘅制度之後，咁到時一啲唔係多數嘅一啲弱勢嘅群體，即係譬如假設同志咁樣，佢哋可能唔係大多數啦，又或者係一啲基層嘅勞工，可能喺人數上唔係最多。你覺得咁到時呢啲人會點？即係會點樣咧？佢哋會點算咧？你覺唔覺得佢哋需要有啲保障？咁如果係需要嘅話，佢哋即係呢個制度可以點樣幫到佢？ 其實就是因為有一人一票，即有普選呢一樣嘢，所以先至可以令到佢哋會有機會發聲。某程度上嚟講，我覺得因為細利啲講，其實啲議員都要係有一啲籌碼噶嘛。咁其實佢哋去幫呢啲人嘅時候，其實亦都係佢哋去增加佢哋自己籌碼嘅一種方法。咁其實所以你話少數服從多數，其實都係，但係呢一啲嘅團體，其實佢哋都會依然有一個，其實反而有一個幾大嘅發聲嘅空間，我覺得會比而家會大咯。 我覺得你話同志咁，咁我又覺得咁應該會有人理佢嘅，因為咁我唔知道到時嗰啲議員係點啦，咁但係起碼而家我哋有啲議員係真係同性戀噶嘛，咁我又覺得同志呢方面我又唔會太擔心嗰啲即係權益嗰啲即係會冇咗啊成啊，咁同埋基本上同埋而家社會都普遍都接受嘅程度高咗啦，係咯，咁我覺得呢個好似其實我又唔好諗到仲有啲咩。 即係譬如假設咁樣，譬如真係好似以前碼頭工人咁樣，咁佢哋其實即係碼頭工人佔香港整體人數好少嘅啫嘛。咁然之後佢哋做嘅嘢，但係可能真係某程度上影響到一啲幾多人嘅經濟嘅都會受影響嘅喎。咁樣咁到時即係我明頭先鍾小姐你話會多咗，比以前會多咗一個發聲機會，但係發完聲之後，咁去到最後尾，其實到投票嗰下，咁佢哋始終都係少數啊嘛。始終都係以即除了 depends on 其他人去同情他哋之外，咁係咪冇其他人可以幫到他哋？即係都係要指望其他人，大多數人同情他哋。 其實我覺得唔可以用同情嘅，其實係應該用關注，可能會比較好啲。咁如果你可以令到他哋多啲人去注意，或者去多啲人去理解他哋嘅苦況嘅時候，這個其實已經是達到他們可以改善他們的目的 了。那即是都是即我意思就是其實都是要指意啲選民自己有這個這樣 的意識，就是我要去對其他人好一點，但是在制度上對於他們來說都是沒有保障。 我未有咁仔細去諗。 我對呢個基礎未咁認識咯，好難唔識答咯，真係唔知道我都。 咁最後尾一個問題其實就係咁即係你哋覺得即係無論今次個運動最後尾點樣收尾都好啦，咁當呢件事暫過一段落之後，咁你覺得自己嘅生活或者香港會有啲咩唔同咗？定你覺得其實都係同以前都係會一樣噶啦咁樣？ 香港有咩唔同啊？我又覺得都好似冇咩唔同啊！即係首先個政府已經係當你成先啦，咁佢應該繼續都係會照翻佢自己嗰套嚟 嚟統治翻香港啦。咁至於我自己本人係有少少影響嘅，我覺得咁會。我而家會想對政治嗰方面會有興趣多咗咯，即其實以前好少睇政治嗰啲書嘅，同埋香港歷史嗰啲書，我就好少睇，或者唔會好睇，即通常都係睇啲即小説啊嗰啲部分。咁但係而家會即去書局嘅話，會多咗留意呢啲書咯，即係會多啲留意咩政治哲學啊，或者有啲咩香港唔知咩乜乜歷史啊咁樣嗰啲，即我會多咗去睇呢啲書咯。咁其實我唔知道對。對即就算我咁樣有影響之後，對呢個香港有咩影響唔知道，但係總之呢一刻，即我覺得我個人好似成熟咗咯。 我覺得對香港有冇咩影響？我覺得其實如果件事完咗嘅時候，亦都會係個社會係 resume normal 咯。但係我自己就會有變咯，有改變。我自己會有改變咯，因為我之前一開始都有講嘅，咁我其實自己本身都係啲政治冷感嘅人，咁但係呢一件事其實我就會留意多咗而家發生緊啲咩事，即係會開始覺得自己係中意翻個香港，就會留意翻個香港，但係我都希望個社會會有啲轉變嘅，但係唔樂觀咯。 即係好多人都話今次係一個即係可一不可再的機會，即係今次就如果今次做唔到啲嘢，扭轉唔到啲嘢嘅話，就以後都冇機會。你覺得係唔係？ 都係啊！你睇下而家我哋真係其實霸佔咗個街道啫。你已經可以睇到政府會黐咗線咁樣，即係你會睇到啲警察係已經係變咗黑社會啦，又會即係包庇啲黑社會啦。咁跟住啲即其實政府不斷話我哋咩藐視法庭，又咩違反法治精神，其實最違反法治精神嗰個就係佢只係貪污5000萬，然後就喺度不斷又話自己係合法合理，咁然後你又會見到班建制派嗰班議員又會否決徹查梁振英嗰5000萬，即你會覺得係究竟而家邊一個喺度違反個法治咧？咁我真係覺得即呢個要政府佢自己要諗一諗。因為不嬲，即法律就係、是、以我嘅理解啦，就係、是、法律係大過政權噶嘛。咁大家係香港好似調轉咗喎，好似政權大過法律喎。咁已經真係變咗人治嘅社會咯。我覺得，所以我覺得可能之後同埋你睇下最近學聯嗰啲學生想即無端端個回鄉證可能俾人撤銷嘅，即係喺度威嚇緊你，叫你唔好發聲啊，唔好再嘈啊咁樣，即喺度打壓緊你咯。所以我覺得可能之後，即係我會覺得好多學生可能會因此嚇怕咗佢哋啲。咁所以我覺得以後你要再搞咁大型運動，其實已經好難嘅。同埋而家網絡23條又開始即係討論緊啦。咁我覺得立法嘅機會非常高啦。咁跟住嚟緊就會真係一個23條會立到法咯。係啊，咁所以嗰個政即係嗰個言論自由會真係越嚟越少咯。 可一不可再， 是的，我都覺得是可一不可再，因為其實你完了這件事，大家其實那個熱情在這一刻，如果你都改變不到個政府去做一些事的話，其實你之後根本就不會再可以一下子動員這麼多人去跟你發聲，去跟你爭取一些事。咁其實一開始我覺得係好似個政府，因為其實一開始好早10月頭已經係話政府要對話咁，但其實嗰刻我其實好樂觀地覺得原來個政府都會聽大家講嘢。咁但係一次兩次三次俾線嘅時候，就覺得呢一個社會呢一個政府其實就唔會再理我哋講嗰啲乜嘢，唔會再理我哋做緊啲乜嘢。所以如果呢一次唔成功嘅話，其實你以後都唔會成功。好悲觀，但我覺得這個現實是這樣。